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29号星期四，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及台风烟花减弱的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北京呢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北风也明显加大，降雨主要时段在今天傍晚到夜间，雨量呢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过程雨量呢可达大雨，东部地区可达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也提示大家尽量减少出行，必要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雨措施。同时呢，近期雨水比较充足，也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今天上午呢，其实已经有一次的这个降雨过程哈。我们建外地区的雨呢，在上午的时候有一段是比较集中，雨量比较大的。那么具体的下午的天气情况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的降雨天气会对交通影响较大，司机朋友们要避开下凹式的立交桥等积水隐患点，注意出行安全。在今天我们的科创在线环节，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中国信通院发布2021云计算十大关键词，中国科协年会15年后再回北京，25项活动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1世界 5G 大会将举办，聚焦 5G 落地全场景进展，英国推动新一代电动车电池技术发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浏览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办的2021年可信云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红在会上正式发布2021云计算的十大关键词以及对应的重要发展趋势。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云计算十大关键词分别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云原生。云计算架构正在以云原生为技术内核来加构重构。那么第二呢，就是高性能云端，高性能计算驱动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呢，是混沌工程，为复杂系统稳定性来保驾护航。第四呢，是混合云，也成为企业上云的主流模式。第五个关键词是边缘计算，这个边缘计算呢是程序式待发之势。那么第六个关键词呢，就是零信任，要和原生云安全不断。第七呢，是优化治理，企业上云加速优化治理的需求。第八是数字政府，数字技术能使政府的治理创新。那么第九呢，就是低碳云，企业数字化与节能减碳要齐头并进的技术引擎。第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逐渐到微观落地。这十大关键词呢，既是云计算目前呈现的状态，也是未来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发展趋势。说到数字化、信息化，哈，离不开这个 5G 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大会，2021世界 5G 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据了解，世界 5G 大会是全球首个 5G 领域的国际型盛会，2019年在北京首次举办，日益成为推动全球 5G 产业发展和应用场景创新的重要交流平台。 2021世界 5G 大会以 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由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组成。其中论坛环节呢，会阐述 5G 如何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及融合创新提供支持，勾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以及行业领域的全场景进展，重点要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信行业的深化协同。据了解， 5G 网络部署的逐步推进和产业进步为我国 5G 应用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5G 行业应用呢，已经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了。目前我国仅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就已经接近1600个，覆盖了20多个国民经济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在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科技大会，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这也是中国科协年会时隔15年后再次回到北京。年会期间，除了开闭幕式之外，还会举行25项专题活动，来自各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会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言献策。中国科协年会呢，是从1999年开始举办，已经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盛会。在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沟通学术与公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科技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届年会聚集了上百个学会参与，也是历年来中国科协组织调动全国学会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年会了。这届年会会结合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布局，围绕数字经济、自动驾驶、生命健康等领域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顺义临空经济核心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等园区开展专题调研、融合组织揭牌、项目签约等等，将中国科协智力人才等创新要素有效地导入园区和相关企业。另外，年会呢还会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结合三地产业特点，围绕农业数字化、钢铁产业发展等开展交流，努力打造京津冀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城市，这些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特别是在深入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昌平国家实验室呢已经挂牌运行，中关村怀柔国家实验室的筹建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本市还规划建设了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5个大科学装置，搭建材料基因组等13个交叉研究平台，形成多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在活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主旨报告和高端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以及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等科学家围绕量子科学、疫苗研发、行星深空探测等领域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来看看英国研究与创新署近日宣布，17个电动车电池技术开发项目入选了其资助计划。这些项目包括提升电池动力性能、降低成本、提高充电效率以及更好的循环利用废旧电池等等。据该机构介绍，这个资助计划共涉及1000万英镑，大概是1388万美元。这些入选项目呢，是由该国多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展，其中一个项目将开发钠氯化镍电池系统，希望在实现能大规模低成本生产并且更容易回收利用的高性能电动车的电池。另一个由当地企业领衔开发的项目将借助石墨烯材料提升电池的充电效率。据介绍，这一资助计划将继续支持电池供应链上的不同企业开发相关技术，并推动该国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创新。英国政府之前也宣布，2030年起，该国将禁止销售汽油车和柴油车。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表示，推动电池技术发展有利于电动车的普及，从而支持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政策。我们说电动车电池研究不仅仅是我们国家需要面临的这种电池转型升级的一个要素，同时全世界很多国家呢都在电动车电池领域发力，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创新成果。说完了地上的，我们再去关注天上的前不久打卡太空的美国亿万富翁贝索斯近日呢是公开致信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如果后者同意由他名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建造登月着陆器，蓝色起源呢将提供20亿美元的折扣优惠据了解，美国呢寻求在2024年前再度把本国宇航员送上月球。航天局去年4月同蓝色起源等3家私营企业签约，由后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登月着陆器的设计。那么今年4月，航天局呢将价值29亿美元的人类登陆系统合同单独授予了亿万富翁马斯克名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而没有选择蓝色起源。竞标失败后，蓝色起源在华盛顿呢是展开疯狂的游说，希望航天局呢能够改变决定。贝索斯在信中也说，蓝色起源开发的蓝月着陆器优点呢是以液态氢作为燃料，而液态氢呢可以从月球冰当中开采，符合航天局利用月球为火箭补充燃料的计划。另外，蓝色起源呢也愿意自费在地球轨道测试着陆器，所以这个商业私营航天企业的美国地区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在今天科创面对面的环节，首先我们要带大家呢去位于房山的首城农业科技园区，去那里看看正在茁壮生长的蛹虫草是如何在这种生产车间当中培育出来的，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产业培育，一起来听一听园区负责人关斌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我们上到了这个3层之后，右手边都是这种开放性的一些植物是吧？盆栽， 各种植物实验 啊。 将来我们要做一些像蓝莓园呀、热带雨林园呀，就是引进一些热带植物 啊、 作为未来的科普和研发， 就是一些实验的样品哈。 当然，你看左手就是我们的拳头产品， 嗯， 蛹虫草，这也是我们另一个园区的一款拳头产品。为了展示给大家呢更方便，我们就把后半段的生产阶段的一部分引入了我们现在这田园综合体的园区。 嗯， 这蛹虫草呢号称也是有血有肉的植物。 对、这个虫草大家都很了解哈、但我们面前的这个蛹虫草、它的外观长得有点像虫草，但是颜色和它的这个粗细好像还是不太一样。 对， 这个蛹就是蚕蛹的蛹、 对，蚕蛹的蛹。 这是一种什么植物？ 它是这个咱们东北的一种榨蚕。 咱们北京管它叫榨蚕， 榨蚕， 东北话叫 做蚕， 普通话叫做蚕。 做蚕、 它主要吃的那是柞树的叶子，柞树叫蒙古栎， 这是在北方常见树种。 北方咱们这儿也有， 房山也有， 华北地区、东北地区都有。 哦， 它主要是吃那种叶子， 是 在这边也吃栎树的叶子。 它是颜色是橘色的，然后长得有点像海底那种珊瑚，是吧？支棱着。 对，它主要一个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它是一个活的蛹之后呢，能让它由动物变植物的这个演变过程，它也叫一个叫有血有肉的植物。这也是我们于博士这一毕生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现在由叫实验室走入了这个中试，走入了大生产的这个最早的一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由90年就研发，一直到2012年才正式投入市场。同步呢，这款产品呢也非常荣幸成为了咱中国航天员上天的任务保障产品，也是为国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这个在神十一的时候有一款任务保障产品叫启康饮的原料，就是以蛹虫草为主导思想， 当年呢，那个神十一的时候，那可是将军上天呀。咱们景海鹏，航天员当时是将军，习主席讲的将军上天嘛。上天的时候就有了一款任务保障产品的原料，就以永雏草为主的，也是和中国航天中心联合实验室一起研发的。 那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当中的一种原料？ 它是这样，它是由于物理化学性的，在神十之前，神九做了很多测试实验，就是它物理化学性稳定，并且呢，它是由作为抗辐射呀，还有一些当时呢，由咱们中国航天中心陈斌博士，这就是咱们中国航天食品第一人陈斌老师带队研发的，也是经过了N 次的测试和实验以后，就最后终成为了航天食品任务保障产品。 这个照片上，这是2015年的于博士和这个关总，是吧？ 对对， 当时在签约仪式上的照片。 对对，这是咱们中国航天中心的这个陈斌主任，也是号称航天食品第一人。这是在我们另一个园区的时候签约的仪式，这是我们就是签约后的第一次一个航天食品研讨会。 我觉得进到咱们这个环境当中会觉得有点闷和湿的感觉，这 是 要 这样，它是为了让这个因为这边做了热带植物的一个实验，就是这个像这芒果啊蓝莓啊做这实验，它是需要这种湿度，所以在这呢，我们不停地在打水。这个 为了植物生长环境。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个左手边咱们永虫草的这个环境当中，它里头的这个温湿度会有控制吗？ 对，这也是它的要求呢，比那个蔬菜的种植环境要求还要高。它呢就是得对各种湿度、温度控制。您看这个产品，每一个产品都装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瓶子里，它是根据它不同的生长空间，在不停地改变它的生长环境。它的每个架子每个高低，它是互相之间是要周转的。 我眼前给大家描述一下，我眼前的这个架子大概是一共是四层，然后每一层又分了很多个小隔断，每个小隔段里面大概放了有10几20个这样的塑料的这个小瓶子，有点像我们喝饮料的那个瓶子，然后里面都放的是不同生长阶段的永虫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永虫草呢，刚才其实关总也介绍了，它是这个生长的这个阶段性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这是后期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展示。 对对对，就生长过程。那么在这样这永虫草呢，刚才就是老师您问到的，说为什么它会成为航天任务保障产品呢？实际跟它最早的这个包括现在的它的成分含量有直接关系。你看，这是大家眼前的这个永虫草，这是咱们西藏的冬虫夏草。那么呢，咱们国家检测虫草成分当中呢，基本上检测的就是虫草素、虫草酸、腺苷和多糖。那么呢，经过了咱们国家的权威部门普及检测中心的检测呢，就是永虫草四个主要成分都可以和西藏的冬虫夏草成分含量相媲美。有了这些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的支撑，后期才成为了航天食品任务保障的产品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料。 这个野生冬虫夏草它其实是野生的，这个永虫草它是可以人工培育的。 对对， 那这样的差别就在于它可以产量化，是吧？ 对对对，一是产量化，最主要就是永虫草未来将会成为冬虫夏草的代替品的主要原因是环保。对，因为呢有了代替品以后，那么呢西藏人讲的巴山皮才可以停止，以后国家有可能为了生态环境，有可能以后采虫草就会3年或5年采一次。这样的话呢，实际西藏的周边的这个山环境才会得到改善。那么现在大家发现，就为了豌虫草，整个每年都会把这个山翻一个个儿。这个特别在0.5米之内的这个土壤都翻了一个遍，在各种成分都可以媲美的情况下，它才可以有可能未来成为环保的使者。就是有了永虫草代替了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有可能以后国家会出台政策，3年5年才允许采一次。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有需求的情况下，有了永虫草代替，那么呢又有了几年以后可以再采摘的野生虫草，这样的话呢对国家环境我们企业来说呢也愿意这么做，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可能最近经常去买菜的朋友有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进入今年以来，猪肉价格呢一直是持续下跌。近来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还有包括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呢，也是启动了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生猪价格呢在六月份第四周跌到了每公斤13.76元，之后呢连续两周是有所回升的。那么进入七月份的第一周，价格呢是每公斤15.58元，环比也是上涨了13.2%。七月份的第二周虽然涨幅回落了，但环比呢是仍然上涨了2.1%，达到了每公斤的15.9元。那第三周的情况也是略涨哈。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年以来猪肉价格的这个市场波动？另外生猪出栏周期，我们国家的这个养猪情况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这些年养猪产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背后又有哪些科技元素的助力？那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朱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朱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背景，而且我们也看到，就在7月19号，国家发改委的发言人呢也就记者的一些提问做了回答，说到了下半年猪肉价格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哈，可能是趋于平稳的。但是今年年初到现在上半年，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猪肉价格为什么一直在往下跌哈？大家觉得好便宜啊，现在买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价格波动？您先给我们讲讲背景。 好的，其实从猪肉价格下跌的角度啊，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也感受到非常明显。六月的下旬，每斤猪的价格已经下降到8块或者9块钱了。那个时间呢，我妈也买了好多的猪肉。 对，经常买菜的老人回来都会说：“哎呦，最近猪肉可真是便宜哈。” 说起这个原因呢，哈，我先给大家列几个数字啊。因为价格的下跌肯定是供给增加了，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的整个猪肉产量和生猪的存栏，猪的产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700万吨以上。那么同比增长了36%，生猪的出栏呢是达到了3.37亿头。同比呢增长了34%。再看一下生猪的存栏，生猪存栏呢是已经达到了4.39亿头。如果要跟2017年相比的话，基本上已经接近了2017年底的4.4亿头的存栏的水平。从能繁母猪的存栏角度来说的话，在非洲猪瘟以后出现了那种大幅的下降，但是从2019年的10月份开始，连续的持续的货品增长，那么到6月底。生猪的能繁母猪的存栏已经恢复到4564万头。而3月底的这个数字呢只有4318万头。如果你要是跟2017年比的话，已经高于2017年底的水平。所以当前的猪价下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供给增加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从这个春节以后，有一部分养殖户呢对于今年上半年的猪价呢有过高的预期，所以出现了这种二次育肥或者养大猪的情况。那么很多报道说，很多养殖户把猪养到了400斤以上，甚至500斤以上。这样的话，同样的出栏量，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这个猪的产量。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冻品的流通量以及猪的进口量增加了。首先从冻品的流通来讲的话，去年10月底到今年的2月份呢，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相应的一些措施的原因呢，所以这些冻品呢流通呢量比较小。但从今年3月份开始，这份冻品呢开始投向市场，预计呢有100万吨左右。同时呢，1到6月份猪肉进口呢有230万吨，同比呢增加了9.5%。所以上半年从整个的供给来说的话，既不缺猪也不缺肉。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消费了。消费呢，一般情况之下过了春节呢，我们都属于这种进入这种季节性下降的淡季，尤其是5、6月份，由于这个本身这个高温天气呢，一般都属于全年的猪的消费 淡季 期。所以综上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从2月份开始，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的话题跟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这样的一个引发很多消费者关注的这么一个现象，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朱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14-15期间，整个产业要想转型升级，我们需要从哪儿下手？您也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产业它大概的一些前期的成本，说到像养猪的话，60%的这个成本都是饲料啊，我们要把这猪养大，你得给它喂好吃的，那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玉米为主。那么从这个成本之外，我们可能是不是还涉及到养殖户它有自己的这种养殖经营场所，那这些经营场所当中还得有很多机器设备，人员的这种投入和维护，这些是不是都是在产业升级转型当中每一个要素其实我们都要考量到呢？ 实际上13-15期间呢，我们整个生猪产业已经开始在转型升级了，因为整个环境的压力，包括资源环境的压力，其实都在逐渐的增强。在两次猪价波动以后呢，其实在很多的优势猪产区和潜力这个增长区都新建了很多现代化的这个养殖场。在2020年，我国的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的这个水平已经达到了57.1%， 占到了一半多的比例了。 对，很多的这种现代化的养殖场，实际上它不但是对人员、资金管理都有新的这种要求，所以13-15期间，实际上我们整个的生猪的养殖门槛明显提升了。譬如说，存栏1000到1500头的这么一个现代化养殖场，它基本固定资产的投资需要大概是100万。 投资100万，这是规模化的大型生猪养殖场，1000到1500头的存栏量。 对对对，除了这种投资量比较大之外呢，相应的特别是重大疫病冲击以后，其实我们对于生物安全的软硬件设施啊，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管理啊、人员啊，以及相应的他们必须具备的一些专业的知识，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已经不像大家原来以为的，只要有劳动力我就可以养猪，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逐渐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或者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不像原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不是说以前零打碎敲的哈，我这一家圈那么一个养猪圈，然后养上几头，这个10几头20头就觉得哎呀这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投入大量的人力去看管它。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了尽量规模化的、集中化的，而且里面知识性、技术性要求更强，而不简简单单是靠人力来实现。 对，从整个生产成本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分成几个板块啊。第一个就是种猪，其实种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母猪，其实它对整个生产成本竞争力的提升的贡献率呢，在40%以上。那么剩下呢，就是像饲料啊、管理啊，以相应的人员的一些素质啊，或者相具备的一些技术经验，这些方面就也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核心的环境呢，还是在母猪这一方面。举一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的每头母猪提供的上市的育肥猪数能够达到25头的话，那么现在的水平呢，基本在17到18头。我们需要的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将会由4200万头下降到2800万头，就下降了1400万头。所以可以看出，就是母猪对于整个 生产成本经历的供应链是非常大的。 对，我给大家再通俗一点哈，就是这一头母猪让它尽量能够多产一些小猪，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少养一些母猪， 对 吧？所以我们要在它的这种能够生殖繁育的这个能力上面给它多下功夫。 对，从另一个角度啊，也可以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果说一头母猪能够提供25头以上的子猪的话，它目前的成本呢，现在如果是能够提升到25头的话，基本在200到300，如果是现在的17到18头的话，它的成本在500到600，所以这个成本差距是非常大的。 哦，就是多那么几头子猪，它的这个成本其实能够降低50%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率。 对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去把这个产业让它能够更高效、成本更低，去着力要改善的一个方向。 对，其他的呢，就譬如现在的这种对于生物安全水平的提升啊，因为你要获得好的收益，肯定要保证在受一些重大疫病的时候，你首先能够存活下来， 对，抵御风险能力， 对，就是对抗重大疫病风险的这种能力提升。还有呢，就是这种饲料转化率，譬如传统人啊，一头猪的话，吃3斤料长1斤肉，那么随着水平的提高呢，它可以逐渐下降到2.8或者2.7，像发达国家的话呢，它基本在2.6到2.7之间，我们国家平均的话还在3左右，那么部分的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厂能够达到2.8左右，但是我们后边呢还有一些下降空间。 嗯，就是给它吃的少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呢特别的精，对吧？ 对， 少而精，然后又能保证它长得壮壮的，然后同时还能保证这个母猪繁育的这个能力强强的，是吧？ 用一句玩笑的话来说呢，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喝凉水都长肉。 对， 那么这么几点下来，其实我们现在在讲啊，很多产业都在依托很多比如说互联网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飞跃，那我们传统养殖业、种植业、农业其实都在想办法跟一些现代化的这些比如说互联网啊，然后跟他们能够连接起来，然后助力产业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现在养猪产业是不是也有互联网加养猪，有这样的一些更先进的、更科技含量高的一些，不管是养殖技术也好，还是生产方式也好，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了？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嗯， 从产业的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像现代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的方向。特别是在“13五”以后，科技支撑对于产业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强。那么从我们在实践中调研也发现了很多这种科技对于产业发展支撑的啊， 嗯， 譬如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种猪的育种，像现在。种猪的育种呢，跟很多人传统理解的啊，只要配种就可以了。实际上现在它跨了多个学科，譬如传统的这个遗传机理，现代的很多包括一些生物芯片、一些大数据，信息的应用，那么综合来应用，包括各个方面的，譬如它的抗病能力、改善肉的品质等各个方面来培育新的这种。这个种猪的品种 啊， 通过这个呢，一个呢，提高它的种猪的繁育能力，另外呢，还可以改善这个猪肉的品质，能够培育出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猪肉品质的这个商品出来。 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把一头公猪和母猪来进行配种，而是我们根据我们想要的这种市场需求，有选择性的，然后借助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更好的配种。 科技发展了以后呢，它可以定向选择，选择出消费者偏好的，譬如收入率是多少啊，有些消费者可能更喜欢脂肪含量更高的一些品种啊， 嗯， 那么通过这种科技助力呢，可以选择出不同类的消费者喜欢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商品猪的品种。 嗯，哎，我在这儿想多问一句，咱们国家的这个猪肉商品猪还分不同种类吗？ 如果从这个普遍食用的这个商品猪的品种来讲，目前是肚肠大，就是大白、长白跟杜鲁克的3元杂交品种。 嗯，这是以这个为主了，现在市场上。 对， 嗯， 但大概呢，还有一些我们传统的地方的品种，譬如明猪啊、莱芜黑猪啊、荣昌猪，这些都是具有我们中国本地特色的地方猪种。这些呢，它有很多它自己本身的肉质的特性啊，譬如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啊，以及它的肌间脂肪含量比较高啊，整个的风味呢跟 杜长大相比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嗯， 因为这些品种呢在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也有它的市场份额。 哎，比如说可能哪一种的这个猪肉比较适合做五花肉，哪一种的可能是比较适合做这种红烧 肉 啊，腊肉，对， 腊肠， 对，其实是有区分的啊。 另外不同的地方的猪种呢，这个整个外观也非常有特色，譬如南方或者西南方向，它这个猪的品种呢个头相对比较小， 嗯， 而北方的猪呢相对比较大， 嗯， 另外很多的我们本地的地方猪种呢颜色都各异，像荣川猪的话就长得有点像熊猫，而像陆川猪的话它很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肚子是下垂的，鼓鼓的，基本上就贴到地面了，特别好看， 就是这个种类就是这样，这样 整个外观基本都是一致的。 大家如果留心的话，或者有机会参观一些这种规模化的生猪养殖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这背后有很多挺有意思的，或者说是大家平时想不到的一些点。这是刚才给大家从育种方面已经开始尝试的这种科技创新，就是按需求来，我们尽量给它培养更高质量的这种商品猪。除了育种之外，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包括您刚才说到的给它实现吃的少一点，然后能够长得壮一点，然后母猪的这个繁育能力能够强一点，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要做很多科技攻关和这种试验，或者说是这种科创项目到成果转化落地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有一些实际的这种成果吗？ 现在有很多， 嗯， 举个例子啊，就是从整个的猪场的现代化管理来讲的话，现在很多猪场都实现了自动的饲喂系统，譬如它有自动的喂水，自动的饲喂系统，譬如我们去了很多大型的猪场，它很多的场在这个猪圈旁边呢都建了这个料塔，这个料塔呢定时的根据不同猪的生长特性定时的去供应这个饲料。 嗯，这塔得多高啊，这个 大概得4-5吨的样子。 哦，就是饲料放在里面，它根据猪的需求量按需来供应。 对，另外不同的猪舍呢它装备了一些仪器，譬如测量这个氨气啊，湿度啊，能够保障整个的室内的整个养殖环境适合猪只的这个健康的需求。 嗯， 另外呢，譬如它还有一些自动的巡检的系统，对于猪只的健康啊进行智能识别，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种智慧养殖。 嗯， 那么很多的高科技公司也开发了像这种智慧养殖的系统，它通过对于猪饲料啊、饮水啊、它的譬如它的产子啊、它的一些健康的情况、毛色啊、以及整个的精神状态，能够判断出这个猪只当前是否健康，以及通给每天给它喂多少饲料或者饮用多少水，能够促进它快速健康的成长。 嗯， 另外呢，从这个分物资源化利用的角度啊，现在很多新建的这种猪场，它的已经不像原来我们老觉得你进一个猪场，这个就是臭味儿啊。 对，就还没有靠近呢，就扑鼻而来一股味道，说这附近可能有养猪的。 就现在很多新建的现代化的猪场，其实都非常干净，你走进这个猪场的话，你是闻不到什么味道的。 嗯， 它很多的这种产生的这个废弃物，直接经过发酵以后，就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排到这个周围的田里边，通过翻耕以后能够直接变为这个有机肥。 嗯， 特别是有现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处理师以后加入了一些添加剂处理了以后呢，实际上它处理的这个废弃物一点味道没有。我们曾经还去一些猪场亲自摸过它处理过的这个废弃物，真的是就是一种新鲜的泥土的味道。 如果你不解释的话，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弄出来的。 对对对对 啊，所以这是经过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把它的这种废弃物实现再利用啊。 对对对， 而且处于一种完全干净无味的状态。 对，而且呢，它有些经过腐熟以后呢，还可以像这种沼气啊什么，它还可以作为燃料去使用 能源 啊。对对 这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另外一个产业的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 对对对， 那这样的一些规模化的养殖场在京津冀地区大概分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按照猪场的数量比较多少来去分的话，肯定是传统的优势产区啊，像河南啊、河北啊、四川啊，以及近两年南住北养，像东北地区、西南地区，那么新建了很多现代化的猪场。像我们北京的话呢，因为 多种各样的原因，其实猪场的数量在下降，更多的呢可能像这个种猪这个环节开始转型升级。 种猪培育这方面啊，育种这方面，北京有更多的科技力量。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朱老师的介绍当中，让我们了解了，哎呀，现代养猪产业原来是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我们没有实地去参观，可能想象不到。就像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虽然种的是植物，但是也像刚才朱宗勇老师讲的那样，它都是这种智能化啊，全靠机器设备给你按需供应，然后你的这种水肥光照，还有包括你的这种营养液的配比，那么产出来的这种小番茄，它的品种口感色泽其实都是跟以前我们吃到的那种完全大自然状态下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有人也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哈，我不知道朱老师怎么看待，大家会觉得哎呦，科技力量的这些注入是不是让我们人为改变了更多，像那种原生态的大自然状态的那种情况下，虽然产量没有那么高，但是是不是可能它更从健康角度来讲，有人会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更好、更天然、更健康？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现在的整个生猪市场，我觉得是多元化的。那么有主流的这种肚肠大的这种商业化的饲养系统，就譬如您说的这种统一的，供应饲料、供水啊，统一的出栏，这种商品化率比较高的这种系统，那么可能。这种呢，从生产的角度啊，或者从样品的均匀一致的角度，更适合普通的消费者。那么另外一个消费者呢，可能觉得我喜欢传统的80-90年代啊，就是传统的猪的香味。像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很多的像东北的明猪啊、莱芜的黑猪、荣昌猪，很多这种地方猪种其实它都是这种散养型的。如果消费者呢，他喜欢这种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猪肉味儿比较香的这种猪肉的话，其实它可以选择这种地方的猪种。 这个市场是多元的，市场供出来的产品也是多元的，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您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相应消费者其实他整个的消费偏好是逐渐发生变化的。为什么肚肠大的品种呢现在占据我们整个商品中主流呢？因为从90年代开始呢，消费者呢逐渐的由对于脂肪型的这个猪肉开始转向瘦肉型的猪肉，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肚肠大逐渐占据我们市场主流的一个原因。那么在13五以后呢，消费者的整个这个消费偏好呢又出现了回归，越来越多消费者呢更怀念以前具有年味儿的这种猪肉，所以地方的猪肉呢现在这个地方的猪肉现在市场份额呢也越来越大。其实像从我们国家整个猪肉供给来讲的话，通过多元化的这种猪肉供给，满足了不同消费者不同口味的消费需求。 你看，这就是从需求角度出发来指导着这个市场。而且刚才我们在说到这种科技改变的这些力量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朱宗勇老师也谈到了，就是怎么能够让养猪产业的这种抗风险能力，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的有一些价格波动是因为比如说像非洲猪瘟这样的事件，一直有这样的一些监察哈，或者说是一些风向的一个预警以及一些应急处理。那么我们在品种上是不是能给它这种抗风险能力也能够增强，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科技创新的科研工作在做呢？ 实际上从抗风险来角度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整个成本精准的提升。譬如我养殖的成本低于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就算是猪价处于低位，那么我基本保本或者说亏损的程度比较低，那么这是降低风险的一个最对于不同的养殖户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其他整个的市场供给导致的整个生猪或者猪肉价格的变化呢，这是个人你单个的养殖户没法去抗衡的。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避险的工具，譬如保险啊，价格或者收入的保险，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防御风险的工具。 现在养猪的朋友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有没有年轻的力量加入进来？ 就是在5-6年以前啊，基本上就是老人养猪比较多。但是13五以后，特别我们刚才提到，其实现在整个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那么在13五期间开始快速扩张， 招募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养殖行业，而且我们去调研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管理这个猪场的效益，这个效益是非常好的 啊！ 不但是整个生物安全，包括整个管理啊，对于猪只的这种生长啊，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对于当前的整个生猪产业来说啊，其实不再像我们传统以为是只有中老年人去做养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养殖业有热忱的这些年生开始进入生猪养殖这个行业。 是，我们说咱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而且未来我们的这种市场，包括农业的这个，不管是说到的这种肉产品啊，还是这种农副产品啊，咱们国家有大量的这种消费需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稳供保供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前提是得有大量的人才，大量的科技能够投入到农业当中，然后靠这些力量让农业更加的兴旺。那包括我们的这个生猪养殖也是如此，十四五期间生猪养殖产业啊，养猪产业的这种转型升级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和亮点吗？ 首先我觉得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因为为什么当前整个生猪的养殖成本偏高呢？因为从去年开始有大量的新扩建厂，这样的话整个固定资产折旧啊，包括人员成本啊，以及譬如它的土地啊，整个的租赁成本偏高，所以摊下到每头猪上的成本呢就比较大。但是随着整个生猪产能的释放，特别是整个的养殖场逐渐进入正规以后，正常运营以后呢，整个的管理成本或运营成本将会均摊的成本呢将会逐渐下降。那么而且后期呢，随着我们整个母猪繁殖性能的提升，譬如有当前的17到18头，提升到20头以上，直至接近到25头，整个的仔猪的成本下降将会带动整个的生猪的养殖成本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饲料的价格，譬如玉米的价格近期呢逐渐在开始回落，那么预计到2022年呢，整个生猪的行业的平均成本呢，将会由当前的16到17元呢，会下降到15元左右。 所以这样两方面造就了可能未来我们的这个养猪产业，养殖户在里面的话，它可能有更低的成本，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这其实一方面是让我们的养殖户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增收，同时呢，也能让消费者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供应的这个量持续稳定，消费者也能享受到其中的实惠。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后期将会逐渐提升。那么到8月份呢发生非洲猪瘟呢，它现在已经基本上3年了。那么这3年呢，我们整个生猪养殖产业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后期的话重大动物疫病对于生猪生产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相对来说我们未来整个的生猪生产的稳定性将会逐渐增强。从第三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其实十四五其实跟十三五一样，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的或者说还要重视环境问题，所以后期的话生猪养殖的一些分母资源化利用是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有效的把种植业跟养殖业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既解决了分母资源化利用的问题，又能够通过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来提升农作物的品质。 结合起来，然后更好的互相携手发展。 对对对。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屠宰跟养殖的融合。其实在非洲猪瘟发生以后啊，大家会发现有相应的一些生猪产品调研的政策，譬如我们北京的猪肉就是从河北、辽宁、河南，那么在有一段时间是从云南调运到北京来的。我们整个的屠宰行业的分布呢，之前呢是以郊区为主的这种分布。那么后期呢，随着整个生猪产品调运政策啊，以及非洲猪瘟分区防控政策中进一步的实施，那么整个屠宰产能呢将会更多的向产区去转移。那么通过这种生猪生产和屠宰加工的融合，一方面呢能够带动产区的这种养殖积极性，因为提高了产区的税收，增加了产区的这个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呢，通过这种产业区之间的这种肉品的这种调运，一定程度上会稳定